生气，你少根筋，比我好不到哪去。你超爱面，你第一名，包租婆似你神秘，我是小兵，你冲敌，遇到了很要你的命，每天骗我，你又多了三块腹肌。男男男男，我的爱给你，男男男男，全部都拿去，男男男男，什么都给你，男男男男，不要自己。 你爱怀疑，你爱规定，不准我跟谁出去，顶尖不行，短裙不行，阻绝我所有异性，换成同伴你的东西，还为你遭到踢腿，这样努力熬夜你还不能满意。 你爱怀疑，你爱查清，还偷看我的简讯，跟没不行，跟比要命，比我老妈难搞定，为了保护你才管你，我可不想你有玩意，但是小姐你管得太宽，你弟弟男男男男，我的爱给你，男男男男，全部都拿去，男男男男，什么都给你，男男男男，不要自己，男男男男，我的爱给你，男男男男，全部都拿去，男男男男，什么都给你，男男男男，只要你开心。全部都拿去，男男男男，什么都给你，男男男男，不要自己哦， 男男男男男男男，我的爱给你， 全男男男男男男，全部都拿去， 男男男男男男男， 什么都给你，男男男男，只要你开心， 只要你开心，什么事都 happy。够你开心，什么事都 happy， 只要你开心，什么事都 happy， 只要你开心。 想回到最初的美丽，再献上我的真心。

发生了什么恋曲，是不是你可以能把爱抚平的忘记。